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57集，八足猎岛下。放下展昭、白玉堂他们惬意的赶路不提，开封府众人可成了书虫了。认真研究了王夫子和问空大师留下来的书稿之后，大致对八足猎岛有了了解。 王夫子说，八足猎岛因为一次海啸，岛上的人全死了，不过这是他从渔民那里得来的消息。具体的情况是呢，盛唐的时候，本来横行海上的海盗一夜之间都没了，并且从此以后再没见过八足猎岛上的人。渐渐的呀，八足猎岛上的怪人们成了传说，那些老渔民呢也就听祖辈们说过。可是60多年前那种怪人突然又出现了，被出远海的渔民目击啊，不过大多是传闻，具体不详。 盛唐时期和60年前正好是刑天号出事和60年前的事件，这是巧合吗？ 时间的确是巧的，然后问空大师记载的他跟踪的调查的结果是，那群人是奉命去查看八座岛上还有没有活口，但他们去了三座，其他几座因为风口太大而暂时无法靠近。另外他们还提到了喂食什么的。 跑了一个，人数不对，海神会不会生气啊？当年据说是因为人数不对所以才…… 后面的话因为被听话的人打断，所以问天大师没有听到更详细的信息。第二天那群人去查看另外几座岛屿，问天就悄悄潜入他们的船跟着一起去了，而看到的景象则是让大和尚毕生难忘。就见岛上白骨累累，到处都是骸骨，似乎是曾经发生过一场屠杀，那些骸骨大人小孩的都有，而且不少身首异处，胸前脖梗上刀伤明显，绝对是被人杀害。那些江湖人确认了岛上没活口之后，就匆匆赶往另外的岛屿，然而问天和尚却发现岛上并不是没人，而是有人的，都躲起来了，岛上应该有地道。大和尚当然不会提醒那些江湖人有活口，而是跟着走了。等几座岛屿都检查完之后，众人回到了岸上去见了一个人。那人十分神秘，坐在马车里，黑脸挡着车门看不真切，为首一个江湖人跟他回禀， 岛上没有活口，已经确认。 祭海神的事呢，没生出什么枝节吧？ 一切顺利。 江湖人将跑了一个人的消息隐瞒了。那人沉默良久，叹了口气， 那这段恩怨就算告一段落了，无论是枉死鬼还是该死鬼，赶紧轮回，下一世投个好胎吧，这一世也算舍生取义，舍己为人了。 问天大师的记录到这里就断了，他说他本来很想深究一下，但是当时突然出了点事儿，他走不开，于是没往下查。后来那些江湖人也好，马车里的神秘人也好，都没出现过，线索也就断了。他唯一记得的就是江湖人中有一个面上有胎记。即便如此，问天大和尚还是隐约觉得自己对那座岛上还藏着的活人有责任，所以他的余生都在港口盯梢，万一那些江湖人再出现，他就跟去再查下去。可惜之后那些江湖人再没有出现过。另外问天托人各处调查过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查访，他觉得那个坐在马车里的神秘人可能是朝廷的官员。包大人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莫名都想到了博阳王。 奇怪啊，之前我们调查那些死囚不是被送去以命换命的吗？祭祀仪式怎么变成祭海神了？喂食？还有啊，八座岛上的枯骨是怎么回事？跟当年刑天号有关系？ 莫非刑天昊当年是去岛上灭海贼？那为什么船沉在了恶虎岛？ 王夫子的记载啊，只说海寇之中有八族列岛的人，可这八族列岛上边不是个个都是海寇吧？ 对啊，问天大师说那些枯骨大小都有，应该是集体被杀的。 难道不止屠了一个恶虎岛，还有别的？问天大师看到的就是骸骨，那是多少年前被杀的？而且恶虎岛并不是八族列岛之一啊。 方位也不对，不过离得并不算远。 于是赵普让叶知秋把罗渊、罗英两姐弟带来。姐弟俩都没听过八族列岛的事儿，不过罗英说站在恶虎岛最高的山上朝西边看，的确可以看到好几座相距不远的岛屿。他也曾经问过他爷爷那是什么岛，岛上有没有人，他爷爷说那岛上没人，只有鬼。众人都皱眉，觉得老头似乎话里有话。赵普写了封书信让折影进宫去交给皇上，之后他派人把斋素从大牢里提了出来。斋素也被点了穴，还带着枷锁，比起斋天宝和方兴禄的不服不忿，斋素看起来似乎情绪低落。老头年纪也大了，面如菜色，包拯有些担心他是不是身体受不了，不过赵普则是摇摇头。 开封府大牢的条件够好的了，这老头功夫不错，还能因为蹲个把时辰的大牢就犯了病不成？真要有病，那也是心病。 斋素到了包大人的书房，一眼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白色面具，下意识就倒抽了口冷气。 你看见今天要杀你的那些人了吗？ 赵普看了看他，斋素脸色又白了几分。 你没料到还有遭报应的这一天吧？ 真要遭报应，也不应该是我。 对，你之前只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去查一下有没有活口而已。不过这说白了也叫助纣为虐。 赵普一句话，斋素脸色惨白，睁大了眼睛看着赵普，显然惊讶赵普竟然知道那么多。其实赵普也是根据问天大和尚的手稿上的零星内容来唬他的。 不过恶虎岛的那笔怎么算啊？ 我跟天宝说让他不要参与，但他就是不听，说来说去也是被逼无奈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一切都是你赵氏皇族和伯阳王的错。 你骗自己还是骗我？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为什么人家要杀的是你而不是我呢？ 不应该变成这样。 你有子女吗？ 斋素猛地抬起头，有些惊惧地看赵普。 我好歹也是为你祖辈办事儿。 哼，用你子女威胁你这种事我是不会做的，你拿我赵普当什么人了？我是想问你，你担不担心你的子女未来的战火中度日？ 战火？ 哎，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戴着面具吗？这些面具你应该再熟悉不过了。 斋素张大了嘴摇头。 不可能的，没有活口才对。怎么会 有活口？当时真的留下了活口。 他们来报仇了，真的来报仇了。 斋素瘫坐在地，赵普示意影卫将他扶起来。包大人一脸严肃地看着斋素。 老爷子，你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就当为子孙积福吧，啊，将您知道的都说出来。 其实也是前人作孽，后人施恶果。 斋素呆呆地盯着地面长叹一声，众人见老头真被说动了，于是就安静下来听他讲述过去发生的那段不为人知的诡谲往事。而此时皇宫里，赵祯看完赵普让影卫送来的信微微皱眉，这时南宫济走了进来。 皇上。 嗯。 当年几位郡王的子嗣联系上了， 大多是普通的纨绔子弟，对父辈之事一无所知。不过属下回来的时候被一个府中的下人叫住，原来他祖上也是跟随王爷的家将，留下亲笔信传给后人，说是日后如果有人，特别是皇家的人来调查那几位郡王的事情，就想法子将这封书信给皇帝。 赵祯点点头，南宫打开书信铺开给赵祯看，这封书信已经十分久远，但是保存完好。赵祯将书信读完，脸色就沉了下来，随后他让南宫季将书信交给了在门外等的哲影，让他拿去给赵普。等哲影走了，赵祯吩咐南宫 去告诉太师，让他想个法子帮朕把博阳王骗进宫来。 南宫点头去太师府了。赵祯站在书房门口，仰脸看着屋檐外那一轮新月，摇头。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赵祯一听这脚步，脸上的神色就缓和了些，回头果然就见香香悄悄跑过来了，一把搂住他的腿，仰着脸朝他笑眯眯。赵祯把他抱起来走到院中，仰脸继续看夜空，小香香歪着头看了看他爹，伸手揉了揉赵祯微微皱起的眉心。 父皇皇烦心。 父皇皇可不是烦心吗？ 赵祯笑着对自家闺女儿点点头，香香盯着赵祯看，似乎是在等他说什么烦心事儿。赵祯又叹了口气， 父皇真想找个智者问问，除了打一仗，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开这仇怨？若是妖王还健在就好了。 香香自然不懂这些，只是搂着他爹蹭来蹭去，蹭得赵祯烦恼消散，决定不管了，交给赵普和开封府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画声音录，今天要携龙图剧组的欧阳少征， 就是我， 还有声线， 也是我， 送上新年祝福，大家 新年快乐。